拔，金云，离三恶道，得人身难。今则近而言之，无柴虽得人身，寿命难保百年。即此四大色身，终归散灭。唯有一念是神，复随业缘受生。如人负债，强者先迁。纵使生平善业力强，兼修戒定，死后脱生天道，寿命万劫。到了天福享尽，仍需轮堕，终非究竟。佛灭已久，去圣时遥。同轮多数垢障深重，根基浅薄。虽有禅教妙理，罕能修习。纵能修习，亦难获果证。因是欲望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，岂可得乎？故佛说《大集经》云：“末法亦一人修行，罕一得道。唯一念佛得度。”观此可知，释迦如来三千年前先知预见，彻底悲心，悯念众生，与普通三乘教内，另说三根普被之净土特别一门。普教众生发心修习，或专修妙观，或直持佛名，即随力修诸功德，发愿回向西方。临终仗佛接引，皆得往生乐邦。 莲花化生，寿命无量。从彼进修，永无退转，直至成佛而后已。如是直接稳当，殊胜妙门，称为方便中之方便，净路中之净路。自古迄今，修此法门得往生者，历劫算计，难知数矣。或有念佛未得往生者，皆因别有各种因缘未具，及诸错误，使其迷失正念，与佛相隔，不得往生，非佛不接引，或因生平，虽则发心念佛，指望求福，不解发愿求生西方，或因平常信愿不甚真切，念佛无有恒常，或因临终缺乏静虑助念，如法护持，或因静虑助念，旁人闲言杂话，使其心中厌烦不安，或因眷属亲朋悲哀哭泣，被此情爱牵连，难割难舍，或因去时请医打针，望其复生，另受痛苦，或因气绝，身未冷透，事未去尽，生人用手频频触摸，叹其暖热，或因去后趁热，与其沐浴更衣，勉强盘坐，以此各种因缘未具，及诸错误，皆能使人迷失正念， 不得往生。凡念佛者，均须知之。喜有赤中金梁，开导甚祥。因其文艺太深，浅事难以了解。去遂温州西镇法师等，祈请释了法师，以浅显白话文字，另述一册，命名《赤中须知》，译剖周详，述成。复请弘化社妙公和尚校正排印，并作序文，出版印2000册，未几赠完，多人欢读。今你筹资再印，来函所拔，余愧无闻，莫能补助，即将数十年来亲自见闻各事实，略述数条，借以证明。必读世书者，深信无疑。笔笔相传，悉皆免其后误耳。余闻习有一位居士某某，前清担任过江苏府台，然后发心出家，住一小庙，与灵岩相近。其姨夫人亦甚信佛，常诵供养，劝其回家曰：“今既出家，汝是菩萨，当度众生，不应独修。汝若回家，一切所需比较易便，愿皆侍奉。”因被屡劝，难却后情，复因乡间不甚宁静，恐有扰害，常感不安，由此危险关系，遂果回家。幸成夫人照应周全，必得 安心念佛。一日，向夫人告假云：阿弥陀佛已来接我，我要归西方去矣。夫人向其礼拜哭曰：菩萨，汝今去了，丢我在世倚靠何人？忽被夫人情爱牵连，难脱难离，使其当下迷失正念，一同流泪，复望阿弥陀佛，遂不见矣。此事习闻胡松年居士亲口对于说也。复闻护观长清时，自述家父如素多年，但虽发心念佛，指望求福，不解发愿求生西方。清九岁，父去世，家属与其沐浴更衣，尚未观殓。次日父子至，向其身边哭。亲见父双目流泪矣。观此二条，可知亡者正当去时，即去后身未冷透，事未去尽，眷属切勿向其啼哭，以免情爱牵连，使他迷失正念，不得往生。纵忍不住，亦应避开，慎莫相近。盖此生息因缘，百千万劫难遭难遇，至极重要。为眷属者，如肯发心替他念佛，助他往生，离苦得乐，是名出世真孝。世间之孝所不及耳。复案身后火化，书内全未提及，因火化者 在家居士亦常有之，出家比丘更不待言。大丛林中日亡人举火，多数限定七日，其余各小寺庵皆不一定，甚至上午死，下午化者有之，故须详集，以免误人更甚。今乃分别论之。人死，亦有天寒、天热，性质不同。如遇天寒，七日之内尚不变色，因未满七日举火，恐其还之痛苦，故须后满七日。若逢天热，经一对时，诸孔流血，躺经七日，腐烂不堪。据此，虽未满七日，稍亦无之痛苦矣。余亦初出家时，在江西广昌龙凤岩，又原名上人，逢某年四月某日上午圆寂，诸师随即与其沐浴更衣，令端坐椅上，其徒圣经，看立本云：今日无师好化身，于午饭后，何以台置化身窑？随即举火化却矣。彼时恰逢余过大城寺，数日方回，闻正烧时，见其两手渐渐向上举耳，后在南昌承恩寺，逢某年八月十五日下午，有一比丘某某圆寂，兼愿贤茂师临时用木板与其定以棺材，内加柴炭，和某比丘一并装入，装毕封棺，晚间轮班念佛。次日早周后上供毕， 才至城外荒地火化。余随大众送出山门同回，后闻监院诗云：“正当烧迟，见其两手忽向棺材两边一起撒开，想必孩之痛苦。”观此二条，可知若非天热，未满七日，稍及孩之痛苦，非但不得往生西方，恐其一念嗔恨，使他反堕恶道。凡有慈悲心者，谁不怜悯痛恤乎？复在百丈山时，逢一比丘名德若，自言去岁，我在黎川早临安，大病死过一次，成诸师与我沐浴更衣，令站卧床上，日夜轮班念佛。次日，我乃忽然而醒矣。余问：“见何境界？”答：“我觉一人独往河边直上，忽闻有声唤云，转来莫去。我乃因事而醒，彼时诸师正在替我念佛，见我回阳，个个欢喜，抱云：‘如已死去一日夜，自己知之乎？’复在普陀佛顶山时，闻江西宁都莲花山为虫师，平常人人叫他魔王，于某年十月死去六日，初在如意寮装好，停放三日，后大众送进化身窑，封在窑内放了三日，至第六日半夜，为虫师在窑内忽然回阳，无人知之。第七日，为他举火之通慧师等一起同至化身窑， 将欲举火，忽闻窑内喊曰：“我未死，烧不得。”通师等闻之惊曰：“魔王，辱没下人。”为答曰：“通惠师，我实未死，还烧不得。”众人闻之，遂将窑口拆开，扶归寺中调养，不久仍复健康。月后七年六月，唯乃亲身来朝普陀，乘他登山见访，余将上事问之，答曰：“一一皆实。”余问：“见何境界？”答：“见一大门，多人从门而入，我亦随众而入，使守门人执鞭拒我，不许随入。我乃忽惊而醒，当下觉得背上冷极，以手四边摸之，皆是木板。复向下面探之，尽是硬柴，使之坐在化身窑内矣。承蒙诸师扶归，自愧还有苦未受完耳。观此二条，可知若非天热，不当死者，七日之内阴司放回，还可复生。闻为回阳之后，家活十几年矣，如早烧却，回忆枉然，可不甚乎？总上全书，统述行人末后之事，不拘资数，均须知之，故名赤中须知。倘能顾名思义，依法主张，必将来念佛同轮，人人脱离娑婆，同生极乐，诚不负释了法师一番慈悲所著也。 佛历2982年，岁次乙未七月，地藏菩萨圣诞日，即时灵岩周梵僧了然，仅拔于佛海泉真桃园，不退官房。